事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韩二虎亲自报道啊，这把大战倒是锃明雪亮，在凉水盆里头站了站，就让陶克明跪在高坡上。二虎把那刀一晃，借着太阳光夺人的二目啊，这家陶克明可受不了了，跟鬼嚎一样，爹呀！我真要掉脑袋了呀，爹！您说怎么办吧？这陶克陶虎啊，就那么野蛮，就那么残忍。面对这种情况，这心呢也软下来多一半儿。这时，那个狗头军师土灯活佛催马上了高坡的总司令，您可顾全大局啊，这张小个子这得寸进尺，逮着蛤蟆钻出尿来呀、啊！别看他提了三条，只要我们答应，他后边还得有三条，我们答应了他还得有三条、30条，甚至300条，非得置咱们于死地而后快。为了您的事业，为了咱们上万的弟兄，您可千万不能答应他的要求。那我儿子，你儿子，您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不有6个吗？死一个放你妈的屁！妈，你瞅你儿子掉脑袋，你不动心吗？哎呀，那总司令，那你说这……张作霖说话了，哎，陶克陶虎，时间宝贵，我没工夫跟你扯淡。现在你马上给我个明确的答复，不答应。现在可要开刀了，我数3个数，一。您说这陶克陶虎啊，坐不住金銮殿了。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在山坡来回之转，最后这小子终于一咬牙：“张作霖，你数30个数，我也不。”那意思我不能答应，但是还有个商量。就见张作霖把手一挥，唐二虎的大刀一道寒光，噗咔嚓，把陶克明的人头砍掉。这就是信号。脑袋瓜子刚一落地，四面八方枪声大作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冲啊！别让陶克陶虎跑了！哇，咚哒哒哒哒哒哒！那位说张作霖这么干，是不是有点儿太鲁莽了？要留下陶克明再商量商量。其实张作霖看得清楚，陶克陶虎不能接受，这仨条件肯定不接受。 就是他答应你是假的，其实是想把他稳住，杀死陶克明作为信号，把贼匪一举全歼，要达到这个目的。你讲道理能好使吗？所以这才发动总攻击。左有汤二虎，右有张世飞，背后有孙烈臣、张景惠、张作相，正面有张作霖，带着郑翠萍、丁喜春、张小春，这几路大军那是八六八选六选精干的队伍。别看陶和陶虎带了500人，500人呢、乌合之众，土匪攒鸡毛凑胆子行，没事欺负个老百姓啊，抢个牛抢个马呀，调戏个妇女，这玩意儿行，在这大战场上没经验。那张作霖的军队这些年滚跌摔打那都练出来了，所以3个冲锋就把陶克陶虎这500人打得七零八落，四散奔逃。陶克陶虎尽管再三命令别动，不许给我撤，谁听他的？最后他一看不行了，我他妈也跑不稳，带着亲兵卫队100来人没过9头山，是逃之夭夭。还真不错，这些死党保着他杀开一条血路，真跑出去。张作霖把大腿一拍，嘿，接着追，绝不能叫他跑了。一马当先，紧追不舍呀，边追边打。后来陶克陶虎手下就剩下7、8个人，那参谋堪布也死在乱军之中，就剩下土灯活佛保护他，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似漏网之鱼，就钻进大林区。张作霖打了个大胜仗，遗憾的是没抓着他。因此张作霖下了决心了，是穷追不舍，追，不能让他缓过气儿了。那么咱们说书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说的简单，那实际的事儿不那么容易啊。咱们简短接说吧，张作霖追赶陶克陶虎啊，从春天追到冬天，从冬天又追到第二年开春，是陶克陶虎跑到哪儿，张作霖就追到哪儿，转遍了大兴安岭的山区林区。陶克陶虎这10000来人被张作霖打的是稀里哗啦呀，后来终于让张作霖把陶克陶虎在索伦生擒活打，抓住的付出的代价可真不小啊。曾经有人记载过，有时候张作霖追陶克陶虎啊，一天一夜进军800里，一口水不喝，一口饭都不吃啊，是穷追不舍，不给土匪留喘息的机会，所以才把这支猛匪彻底消灭。咱们公正地评价一下，尽管张作霖在这一生之中做了不少错事和坏事，但就蒙古剿匪这件事来说，张作霖对国家和民族的确立有大功。陶克陶虎这一晚，蒙匪树倒猢狲散，影子都没了，边境线上一点骚乱都没有了，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，这是多少年来 没有达到的事儿，所以附近的男女老少一提起张作霖、张统领，无不挑大指称赞，拿张作霖就当了活佛，就当了救命星，提起来没不知道的。这个声誉、身价都抬起来了。清政府表彰张作霖，任命他为协领，在通辽转移到洮南驻防。你要说协领是个什么官？旅长。以后那个军队啊，这一编制改了名了，就是旅长啊，比过去又升了一级。张作霖开始在洮南驻防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在洮南住了几年呢？四年，那可不是短时间呢。在这四年当中，外边至世界，内里至中国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，世界大动荡，变化太大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张作霖1902年步入官场，到现在是1911年，就不到10年的时间，翻天覆地的大变化。以孙中山、黄兴为首的同盟会，南方的革命党人把清政府给打的兵败将亡，各省纷纷宣布独立，脱离清政府。慈禧、光绪相继去世，摄政王管理国家大事，罢黜袁世凯。哎，日期不多，听说武昌又起义，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布共和的诞生，宣布专制的灭亡，就这么大动荡啊。另外就东北来说，东北的变化也相当大，原来的奉天将军是伊克塔纳曾琦，曾琦早就滚蛋了，见识不好，头几年他回去了，后来又换了一位大人赵尔巽，赵尔巽做了不到一年也走了，又换西凉，西凉后来滚蛋了，又换徐世昌，徐世昌到了奉天一瞅，这小日本难对付，这是日本人的天下呀，深感到脑袋疼，这官干不了。后来徐世昌也回了官里了，又换成赵尔巽。这赵尔巽都快80了，走道都走不了，老迈昏庸，回来做了东三省的总督，在奉天办公。这消息张作霖都知道，张作霖这一盘算，他妈乱世出英雄，这正好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，我偏居一隅，在个小小的洮南府，我他妈有什么出息？你瞅着人家袁世凯，你瞅着人家孙中山、黄兴，你瞅瞅人家曹锟、吴佩孚这些人，那哪个不比我强啊？怎么的？那天下都是他们的，没我老张的份儿啊？没门儿！开会！连夜晚间，他召开了紧急会议，这些哥们都到了。张作霖说：“妈巴子的，现在中原乱七八糟啊！”那个赵尔巽又成了咱们顶头上司了， 老棺材皮都快八十了，还做什么东三省的总督？嗯，你说咱们弟兄不缺胳膊不少腿，比他们差什么？现在咱们兵强马壮，正好中原内地群龙无首，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大干他一场。我弟兄们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唐二虎把大脑瓜一拨了，嘿嘿，兄弟，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，这小水坑能藏得住蛟龙吗？干，越干大越好。大伙一致同意。张作霖心想，我也不请示任何人，马上点队回奔奉天，命令传下，手下几千人马整顿行装。孙烈臣听着信儿了，急忙来见张作霖。兄弟，万万不可，别管他外边怎么乱，咱们吃的还是大清国的俸禄，没有命令咱就随便走了，这叫私离逊弊，掉头吃罪。先帝啊，再等等吧，等看准了再决定。你看孙烈臣是大谋士啊，把城破厉害跟张作霖这一说，张作霖这脑袋从热上又凉快下来了。嗯，好吧，听哥哥的，看看形势再说。他就没动。安下张作霖咱先不提，翻回头再说东三省新上任的总督赵尔巽。这个赵尔巽啊，两榜进士出身，在官场几十年了，是老油子了，对于皇帝那是忠心不二，对大清国那感情极深呐。他一看现在南方竟闹革命党，这孙中山、黄兴等等人想要推倒满清建立民国，哎呀，把他气的烦了，烦了，这还了得吗？没有君主还叫国家吗？没有皇上那成何体统啊？这帮人简直是要造反，干脆杀杀杀，杀他们一个不剩。他尽管着急，手大捂不过天来，他发现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一带也天天闹事儿。他现在是三省总督，不能光在奉天待着，哪个地方出事儿，他得担责任。后来他到黑龙江和吉林去视察，什么巡抚啊、布政使啊、巡按使啊、藩台灭台文官武将，他带了一百来人。正在呼伦视察的时候，突然警报传来，有人说，大帅你赶紧回奉天，奉天出事了。他就问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奉天现在也闹起革命党来了，粘贴标语，游行示威呀，闹得乌烟瘴气的，你要再不回去，大局可就稳不住了。 赵尔巽一听，好像没吓趴下。当天晚上坐上火车就返回到奉天，他心惊肉跳回到总督衙门，向左右的人了解了奉天的情况，他听的都不称心满意，这帮人都是道听途说，听不清楚。他赶紧又把奉天省资义局的议长叫吴景莲，这个人呢很了不起，他是奉天省宁远的人，也就是现在辽宁省兴城的人，字叫莲伯。1907年，也就是光绪33年，毕业于京师大学堂，由于成绩优良，保送到日本留学。到了1909年，也就是宣统三年，回国了，主张宪政，宣传新法，就这么的被各界推选为奉天资义局议员，不久又被选为议长。其实啊，清朝那些大官都烦他，不乐意听这新字儿，但是社会潮流啊又阻止不了，就拿他当个傀儡，民意机关的头头嘛，有什么事情让他跟老百姓打交道。其实吴景莲也不傻，知道这个资义局是属于官办，换汤不换药，我呀就在这屈就吧，混碗饭吃就不错了，等待机会然后再说。所以呢，他跟奉天的大官小官都相当熟悉，人们对他表面上非常尊重，不然的话赵尔巽能把他给请来吗？见面之后分宾主落座，赵尔巽就问了吴先生，我刚从北边回来，听说奉天政局动荡不安，请问究竟都发生了哪些事情？吴景莲长叹一声，大帅呀，现在不光是咱们奉天，全国皆然呐。现在以孙中山、黄兴为首的成立了什么同盟会，要推倒帝制，建立共和，要叫老百姓当家，成立什么民主国家呀，这乃时代之潮流，任何人也阻挡不了。这不奉天也闹腾起来了， 一言难尽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谁疼爱自己，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，我会替你打气，陪你一起努力，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。

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北京。